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帝皇叔》，星灵原著，边疆工作室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任安乐舒服地在扶椅上蹭了蹭，扔了颗葡萄进嘴里。 安宁，不得不说，今日你身上这块绿佩挺累的。 哼。若不是想着他回京了还有这么点用处，早在西北的时候我就把这块华而不实的东西给当了。 双凤祥云绿佩乃世间罕有的和田玉打磨，当朝大公主的信物。任安乐眨眨眼狐疑道， 即便是你想当，也没有哪家当铺敢收吧。 怎么，堂堂一国公主囊中羞涩不成？ 西北连连征战，我那点俸禄给阵亡的将士补贴都远远不够。 安宁嘟囔了一句，飞快接过这个话题，喜滋滋道， 今日带你去聚财楼，果然是去对了，那精通赌技高超，内力深厚，若非是你，还真是赢不了这么多银子。 隔空以内力驱使头子，以他的功力远远不够。任安乐笑笑，朝富丽堂皇的包厢看了一眼，挑眉， 所以你投桃报李来了？ 安宁连连点头。说话间，包厢门被打开，几个相貌俊秀的小厮跟在玉大娘身后走进来。玉大娘这回笑得极谦恭，将绿佩恭敬送到安宁面前。 小姐，琳琅马上便到，反正也是奏琴之声，在牡丹阁和高台上也没多大区别。 听着玉大娘前后截然不同的话，安宁开口， 好了，退下去吧。 见玉大娘目光粘在桌上的银票却不敢动，安宁随即摆摆手， 拿走吧，你应得的。 玉大娘大喜，飞快将银票藏进袖子里，扭着屁股走出去了。不过片刻，牡丹阁来了贵客的消息在凌香楼传得人尽皆知。其实能坐在这里面的人人都是贵客，可能让凌香楼头牌琳琅姑娘单独为其演奏一夜，还让其他包厢里的客人毫无意见，便不只是贵了。众人顾自猜测着，眼底的好奇让一众宾客歇了离场的心思，反正也只是听听琴音，琳琅姑娘在哪儿弹奏不是一样。牡丹阁的门被推开，琳琅抱着古筝走进来，意识一怔。他已经听闻包下他一整夜的是两位小姐，原本以为包厢内定是活色生香，却不想一众小厮安静站在两人身边，极规矩地端茶倒酒，并无半点迷乱。待见到同时回头的二人模样时，他才算明白过来，如此气质想必是哪家王侯士族的小姐。琳琅神色坦然无比，屈膝道， 琳琅见过两位小姐。 不愧是凌香楼的头牌，面容绝美，性情柔和，不卑不亢，难怪会引得满城公子哥趋之若鹜。两人对视一眼，很是满意。安宁豪爽一笑，拖着下巴，贼眯着眼瞅着琳琅。 我刚从边塞回来，多年不见美人，这琳琅姑娘果然不负盛名。来，弹奏几曲听听。 琳琅颔首，面带浅笑，盈盈行至案架前，将古筝摆好，轻舒一口气，指尖轻动，素裂的曲声流泻而出。两人微有诧异，洛尔的声音铿锵古朴，琳琅弹的竟是边塞军营里常闻的安魂曲，想来是听说安宁刚从边塞回来，他才会选择这首曲子，豪迈壮烈，婉转间微带柔情。两人合眼，恍惚间似看到年轻的新嫁娘含泪将夫婿送往边关，殷殷相盼的画卷。帝都安宁繁盛，何曾听闻如此悲壮的序曲？整个凌香楼都因这突然而起且异于往常的曲声静默下来。片息过，琳琅指尖停顿，曲声戛然而止，时有意犹未尽之感。安宁和任安乐同时睁眼， 眼底俱是感慨。 琳琅姑娘果然琴艺高超，你所奏的安魂曲世间少极啊。 小姐谬赞，琳琅只是觉得两位小姐当得此曲。琳琅此生虽未至边关，却见过将丈夫儿子送往边塞的无奈场景，送子去难盼子回，若云下能少战火，自是可免了这些悲剧。 安宁微感愕然，她从未想过一个青楼女子也能说出这种话来，或者说有胆子说出这句话来。当今天子好战，乃天下尽知之事。任安乐瞳色黑沉，目光有些幽远，他微微坐直身子。 姑娘所求之日定不会太远。 安宁倏而转头朝任安乐看去，瞥见他眉间一抹坚定，微有感触。 程小姐贵言，琳琅再献上几曲。 琳琅面上略带笑意，头垂下，悦耳的曲声再起，几乎整个凌香楼的客人都察觉到今日头牌琳琅的演奏与以往截然不同，这让众人更是好奇牡丹阁里的来客究竟是何方神圣。奈何这个夜晚注定难以安宁，当整齐划一的军马奔蹄声响彻在空旷的街道上时，长久习惯了奢靡夜晚的帝都达官贵人在一时间都难以回过神来，直到一个个身着盔甲的将士走进凌香楼，他们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激进荒诞的事实。就在刚才，太子殿下颁下了整顿京师的谕令，严令所有青楼楚馆歇业一个月。谁来告诉他们，他们一向劳心国事的太子殿下怎么会如此突兀又不搭调地颁下这种闲得慌的谕令，甚至还让西郊军营的将士来强行执行。纷闹间，外间的响动一传至了牡丹阁，任安乐嘴角一扬，有些意外。不愧是大境的太子爷，平时不声不响的，一旦动弹起来倒是大手笔。安宁起身苦笑， 果然还是被发现了。琳琅姑娘，今日多谢姑娘奏曲。 能为两位小姐奏曲是琳琅的荣幸。 琳琅起身还礼，将任安乐和安宁送至木梯处。大堂内众将士握戟而立，肃穆异常。堂中未及离开的宾客看见两名女子从牡丹阁中走出，皆瞪大眼，满是意外。一万两银子包下花魁奏曲，让满楼客人皆不敢言的贵人，便是两名女子。虽说气韵不凡，瞧着姿态威仪，可是女子如此堂而皇之的逛青楼，实在有辱斯文。楼里的客人也不是傻子，感觉到堂中将士在见到二人出现后，明显松了口气的模样，立马垂手让开了一条路。能让太子调动西郊大营的贵女，身份呼之欲出。素闻安宁公主性子豪迈不羁，却不想不羁到这个地步，不嫌命长的都恨不得自己今晚从来没出现在凌香楼。只是一个是安宁公主，旁边的那位又是谁呢？瞧着那模样姿态，倒是比安宁公主更洒脱几分。此人正是任安乐。 有声剧帝皇叔，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